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喺今日去思想神嘅说话。咁头先主席都介绍过，即系退休嘅啫。不过都系以前都系喺呢个普世佳音嘅一个福音机构嗰度服侍啊。可能你唔系好熟悉呢个机构，不过或者你以前我知道你哋教会都有收过呢本每日箴言咧，就系我哋出版嘅。咁啊，而家當然全部都係網上噶啦，已經再冇呢個書仔出嚟咁。咁所以呢啲係過去咗嘅事啦嚇。咁今日想同大家去一齊去從睇神嘅説話。咁就想同大家睇睇段經文先，因為咧就個周刊印錯咗嗰段經文咧，《創世記》大家知道冇103篇啊。咁呢個印錯咗。咁但係經文喺裏邊。咁我哋睇睇翻正式嘅经文啊，就系《创世记》第6:11-22啊，我哋一齐读读呢段经文好嘛？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斐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做，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做法乃是这样：要长300爪，阔50爪，高30爪。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爪。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气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呢段经文系我相信如果我哋嚟咗教会一段时间嘅咧，或者翻去主日学啊，咁梗会读过呢段经文吓，睇过关于挪亚方舟嘅故事吓，咁可能谂细个时谂呢个故事嚟，系咪真嘅咧？究竟个方舟系点样嘅咧？个方舟今日又揾唔到个遗迹吓，考古学家都未能够确实揾到晒。咁洪水有冇发生过呢？咁即系好多好多嘅疑问，或者好多好多嘅有趣嘅问题喺我哋脑海里面出现。咁我今日唔系话想同大家解答呢啲嘅疑问啊，而系想从呢件事里边啊，学到啲咩教训呢？我哋咁。不过其实今年都发生过一啲同方舟有关系嘅嘢嘅。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电视新闻。同埋喺網上咧，基督教一啲嘅媒體都提過呢件事啊。就喺今年7月嘅時候啊，我哋睇睇呢張相。今年7月嘅時候咧，就可能我用得太盡啊，就睇唔到上面。就係咧喺7月7日喺 Kentucky 即係我哋家鄉雞啊 ，Kentucky 快著，其實嗰個州嗰度咧嘅即係嘅邊啊，就有一個地方叫 Williamson 就。有一个叫 Ark Encounter 成个字 Ark Encounter 的意思就是说即是方舟的展览就是7月7日开始公开即是开放给人入去参观那这个就是当日拍出来的照片这个方舟和当日去参观开放典礼的人7月7日今天是10月30日如果没记错即是3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有40多万人呢去过参观这个方舟的模型、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啊、其实这个不是不是无形的，这个直情就是照足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里说三百爪、五十爪、三十爪 exact size 的放在的，即是说如果我们转回今天的尺寸，这个大到你看人已经知道那么小的人，这个大概好像一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的、啊、长成大概五百尺那么长，阔呢成一百尺，高成八十尺，即百层楼那么高那么、嗯、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第一次呢、啊嗯、其实不是、啊嗯、配合得很好、啊、你可以提醒我、啊、虽然我没办法自己控制，那这一幅相就是可能如果我们香港来的人可能见过了，因为其实呢美国好像慢了一点、啊啊今年才整个这么东西出来，其实呢香港多年前在马湾的地方呢已经有这个罗亚方舟乐园，不过这个有少少的乐园，你知道少少的娱乐性的东西在那里，西洋机正在做出来，但这个呢都是这么大的东西，不过可能你会说你做做出来这个船浮不浮到的呢，究竟有没有浮的呢，其实得不得的罗亚方舟船，我们看下一张，咁有個荷蘭人呢就喺2007年我記錯，睇返2007年呢呢、這個叫 Huber 呢個人呢佢做咗一隻呢呢、這個就 half size 啫，一半啫，即係長又係短咗啲，高又細咗啲，闊咗啲嘅船。咁呢隻船呢佢就用咗荷蘭做完之後，佢就喺荷蘭境內呀嗰啲個運河裏面呢就行走過㗎，完全呀。咁你喺運河行走啫，一半 size 啫咁，咁佢唔憤氣。五年之後，2012年，咁啊做下一張啊，佢做咗呢個咧真正嘅 size 啊，同頭先我哋所講 Kentucky 嗰一樣咁大噶啦。而咧，2012年你記唔記得係邊一年啊？今年2016啦，係咪？啱啱夏天嘅時候就奧運啦，係嘛？四年一次噶嘛奧運，上次奧運喺邊度啊？伦敦啊，咁啊 ，Huber 咧做咗只船之后，佢就话我要咧由荷兰咧将佢咧驶到伦敦，证明俾你睇，唔系净系运河行到噶，大海都行到噶。不过咧，当时伦敦奥运会同埋即系好多即系海事处嘅人，即系发觉，哇！呢只咁大只嘅嘢，又唔系咁现代化嘅嘢，俾你横过伦敦海峡咁样过去，先危险少少，咁啊唔俾佢去啫，啊！咁我呢啲係即係講啦咁下 ，Huber 用咗五年就做咗隻大隻嘅出嚟，成隻出嚟。咁呢個聖經我哋今日所講嘅就話挪亞就做方舟，咁挪亞用咗幾耐呢，咁呢度冇講啊。但係如果你睇多少經文嘅咧，喺創世記5:32咧，神就開始咧講緊即係呢段説話之前嘅背景啊。嗰陣時就講挪亞咧就啱啱係500歲。咁然后到创世纪就7:11嘅时候呢就讲到呢嗰陣时已经完咗啦，洪水完咗啦。啊对唔住嗰时就挪亚啲入去方舟啊，咁刚刚呢嗰陣时讲挪亚呢就600岁。即话挪亚呢就用咗100年做咗方舟。咁梗係啦，你諗下挪亚当年有冇电脑，有冇起重机，有冇电钻，有冇人帮佢。啊！佢用100年去做，你同我都唔会100岁咁长命啦，暂时啊，我相信唔会有啊。我话用100年去做啊，点解佢肯咁做咧？圣经讲就系因为佢有个信心，以致啊喺希伯来书11:7嗰度提到话挪亚因着信啊，大家知道。希伯来书11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之篇，很多人叫他做，因为里面列了很多个信心伟人，挪亚就是其中一个。挪亚因着信呢，希伯来书11讲做了方舟，以致他和他的家人呢都可以避免过神的审判。今天我想跟大家去详细去看看，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挪亚做方舟和洪水这件事情上面，究竟有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得到的呢？第一点，我想跟大家留意的就是说，第一我要知道挪亚是完全遵守神的吩咐去做这个方舟。那圣经经文怎样讲呢？我刚才读过的6:22，挪亚就照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究竟神同挪亚讲过啲乜嘢咧？咁第六章同埋第六章之前神讲过就乜嘢？第六章十一节我哋今日引嗰段经文咧，就系讲造方舟件事啊。但系之前神就话：哦，罪恶遍满整个地方，所以我要毁灭全地。神就话咧，到时咧我就会降洪水啊，然后咧会毁灭晒啲嘅全地。你咧就要做个方舟，以致你能够保存到咧。这些的生命啊，今日咁样咁讲。不过可能咧，我哋要谂下，谂清楚。如果详细啲睇第六章同埋第五章尾嘅时候，你就会谂下就系，其实啊，神咧就冇讲过咧几时落雨嘅。神就话将来会落雨啫。神有冇讲过话咧？啊，其实啊，你点样做个方舟咧？咁冇个电钻俾你。神有冇话咧？你做个方舟啊，点样带嗰啲？你同你屋企人就容易啫，你三个仔同太太，三个媳妇，八个人入去梗容易啦。点样带嗰啲哇？地上所有嘅动物、鸟又要带埋，昆虫又带埋，佢点听你讲咧？点样即系排队咁入去？我哋细个睇啲公仔好得意啊，排队入去方舟，我谂啊，梗系会容易啊。啊，你试下带只狗仔入去都唔容易，系咪？点样带到咁多嘢入去咧？咁点做咧？呢啲嘢啊，大圣经话俾我哋听。挪亚就照样行啦，呢个咧就系信，系咪？咁我哋睇下圣经讲信心嘅嘢，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底，系未见之事确据。信咧唔系话咧见到晒啦，知道点样做先做。圣经点解称赞挪亚系有信心？因为佢虽然啊未见到嗰件事嘅，虽然唔知道点样做嘅，佢都愿意去做。但是你同我会唔会呢？如果是你同我呢，可能就会同神讲，喂，你讲清楚啲啊，究竟边年边月落雨啊，边日落雨啊，上昼定夜晚啊，你教清我边度搵啲木头先得㗎，究竟应该嗰只长颈鹿行先啊，定係狮子行先啊，定係啲蚂蚁行先呢、啊、即係我哋会讲啊，喂，唔好咁烦啊，不如即係是但抽样带啲入去得唔得啊，咁即係我哋人係咁样㗎嘛。我就想，即系我嘅计划嘅啫，我要知道全面嘅局面啦。呢个系我哋人一般嘅睇法啊。咁咧，我即系同大家一样啦，即系喺美国揸车系嘛嘅，咁啊，要有个 GPS 啊啲咁嘅嘢吓 ，GPS 带我点样行啊咁。咁我车有 GPS 嘅，不过我就成日唔用个 GPS 喎。咁啊，师母成日闹我，可能即系唔同嘅老土啲啊，即系老一辈啊。咁啊，下幅图。睇下張 slide 即系 GPS 同睇地图啊！我谂我就系嗰边嗰个，虽然嗰个唔系我嚟，其实啊，地图摊开晒啊！我今日揸车上嚟要个零钟头，因为我住咗好南边嘅，我侍奉嘅机构要得南边 ，Allen Park 啊，接近 I-80 嗰度啊，地图睇晒点样行，294边度 exit 咁样 ，GPS 唔系喎。100尺转右，一阵间 reroute， 系真系，即系有阵时嗰把声又唔系几好听，点解把声咁嘅咧？咁因为唔系好中意啫，我中意知道晒啊，我点解要逐步逐步带我行啫？咁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生命就系咁样，我哋行呢条天路就系咁嘅样，系咪？喺以赛亚书55章啊，佢都话俾我哋听话。耶和华讲：我嘅道路高过你道路，我嘅意念高过你意念，天高过地几多咧？我嘅意念高过你几多？我嘅道路咧都高过你几多？系咪？即系我哋人咧，唔可以要求话我知道晒啲嘢先做。咁咩叫信啫？我哋唔可以话神啊，我做主啊，你配合我计划啊，唔得嘅啫，唔啱嘅啫。佢系创造，佢系主，佢系神，唔系我哋啊嘛。我自己几年之前大概都8年前啦就发现有癌症有 prostate cancer， 即系前列腺。prostate cancer 就即系男士就好多人都有啦，不过咧我个比较 aggressive 啲嘅，即系犀利啲嘅。咁所以我做手术啦，做完手术有少少扩散，做电疗啦，做完电疗啊，个 oncologist 就话，佢话你。应该咧小心啲咧， 做埋荷尔蒙啦，咁足足啊，两年嘅疗程，足足做足两年嘅疗程。嗰阵时虽然都唔系好后生，但系冇谂过，即系突然之间咁多事吓，晴天霹雳，个仔仲读紧书啊，侍奉喺度根本冇谂过揾继承人，即系未谂过呢啲咁嘅嘢啊，谂住自己好好叻，今日好健康啊。突然之间嚟，但系睇翻转头，虽然喺咁多嘅治疗嘅疗程里边，我仍然咧除咗做完手术之后唞咗两个礼拜，我一直可以全时间工作，全时间嘅侍奉，而且我嘅侍奉系即系有很多嘅 travel 喺里边吓，有时去中国啊，要去香港啊，探啲嗰阵时话嘅听众咁啦，叫做即系网友啊咁，要接触好多嘅人。在美國境內要去不同的地方那裡去 promote 啊，即做一些推廣的工作，這樣完全沒有停過。到今天自己退休，也都有很好適合的，好像大家找到周牧師在這裡，樣即很適合的繼任的人選接我的手啊。仔當時他讀緊書的，現在已經讀完書結了婚做緊嘢，還生兩個孫，即是我的孙，即是生两个孙，即是生两个小孩出来，都是凭信心，是不是凭信心。我不知道大家面对的是什么，可能你都面对着同样是医疗方面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今天你来到的时候担心的可能是经济的问题，或者担心的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甚至是教会里面的问题。但无论怎样，我们需要做的就真的好像挪亚那样，凭信心的行出一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有个的爸爸，我们当中好像很多都好像我那样是为人父亲的，为人母亲也一样。这个爸爸带了个被鬼附的仔来到耶稣面前，他说我求你的门徒帮我手，赶出了鬼，他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神，我们求过很多事好像都不成功，都看不到前面的路是怎样，好像没有出路那样。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说，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一定得的。那这个人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如果你看新的译本圣经，就是 I do have faith， 这个不是一个信主的人来的，好像你和我一样，他经历过很多东西，但他说这个时候我不够信心，他说 I do have faith， help me to have more faith， sorry， help me to have more， 就是 more faith 这样，即是 我有的，神啊，我有的。那时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说，我知道你是真的，但在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给我多一点的信心，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求，我们可以这样求。第一部分我们看到挪亚，他是愿意完全遵守，照足这样做，神话怎样做他就怎样做。第二点，挪亚是接受了神的邀请入到方舟里面。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当然不可以看完整段圣经。你看完六章二节，你过到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做到方舟，神就叫他进去。但是其实那时候阳光普照，不是好像今天那么阴阴天，阳光普照，个个说你做了大船做什么，做了成百年，使了一只大的东西出来做什么事呢？我又不知道几时真系落雨，入去里边住一年啊，先落雨啊，唔知喎，系咪？挪亚当时都冇我哋今日咁样啊，夜晚临瞓觉开个电视睇下 Tom Skilling 咁啊，之后即刻个最出名嘅，我冇啊七日嘅 forecast 系乜嘢咁啊？听日落大雨啊，呢个礼拜都好似高高低低啊，啲温度都有转变当中，我哋每日都可以睇住个温度嚟着衫咁。咁挪亚可唔可以咁样话？睇住几时先至入去咧？咁神话你入去啦，你唔系净系你入去， 还带埋你啲屋企人入去。挪亚咧就愿意真系咁样做，做个方舟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信心行为。然后跟住神话，你入咗去里边啦，哇！阳光普照嘅时候，走入去嗰个东西里边等大雨啊。其实今日神同样嘅对我哋发出一个邀请。你睇耶稣基督自己讲喺马太福音，佢挪亚嘅日子怎样，人子降临嘅时候都要怎样。当洪水以前嘅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个个都照样生活啫嘛。阳光普照，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神今日望住我哋呢个世界嘅时候，同神当日望挪亚嗰个时候个世界，我相信佢嘅感觉都一样。这个世界仍然系充满罪恶，我哋自己每个人都会承认我哋系一个罪人，系咪？我哋同样都需要神嘅拯救，我哋要需要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就系我哋嘅主耶稣。我哋嘅主耶稣令到我哋能够咧免去呢个嘅审判。我哋今日唔使去 Kentucky 揾一只大船，我哋今日要揾嘅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自己咁样讲俾我哋听，喺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话：我系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时好多人啦，圣经头先都讲话好多人噶，好多人噶，佢哋照样吃吃喝喝。挪亚喺度做个方舟，挪亚话会落大雨啊，会有洪水啊，会毁灭啊，但系呢啲人唔会听佢，因为见到哇呢个世界咁好，点解要匿去咁嘅大船里边咧傻傻地嘅？我哋喺外边吃吃喝喝，咁多嘅好玩嘅嘢，点解要翻到教会咧？点解需要耶稣咧？有人睇呢段圣经嘅时候啊，一啲未信嘅人，甚至有时基督徒都会话：，哇，乜耶稣讲嘢咁霸道？若不藉着我，得一条路，真系得一条路啊！今日呢个世界唔系咁噶嘛，系咪？乜嘢都系相对嘅啫嘛。点解信仰一定要绝对嘅咧？点解净系得耶稣？点解唔可以系佛教？点解唔可以道教？唔可以系其他摩门教任何嘅嘢？点解唔可以自己救自己咧？咁点解一定要耶稣？点解你哋咁尊横嘅咧？咁好啊！以前我睇过一个好嘅比喻啊，呢个唔系 original， 我讲翻俾你听。有人就话咁样，譬如你今日去旅行啊，咁啊旅行咁你经即系长途旅行，你要买酒店。酒店里面呢有个游水池，咁冻啊，当佢有暖水啊，暖水游水池，但你唔识游水噶，咁你去参观一下咁。但系唔觉意，你唔小心，跌咗个游水池里边，咁就会浸死啦，系咪？咁啱啱啊，有个咧游泳教练咧就喺度。咁呢个游泳教练咧就执紧话：，你唔使惊啊，林太安，你唔使惊啊，你睇住我。我一教你左手撥下右手撥下怎样呼吸怎样我不得啦。另外一个不是，另外一个不是游泳教练，不用怕，你不用怕，不用怕，这个有个 monitor 嘛，我放个 DVD 进去，游练速成法，你看完游回出来。耶稣怎样？耶稣要救生员跳入里面拉翻你出嚟，佢话你就浸死嘅，睇得嚟你食死，学得嚟你都死嘅，我唔救你出嚟你死梗啊！其他嘅方法，其他嘅宗教，其他嘅哲学，其他人生观，即系话你自己做好啲啊！你谂办法啦，自然可以解决嘅。人定胜天啊嘛！我而家乜都得，上到月球，去到太阳，边度都得，落到地底都，都救唔到自己。但我哋睇翻转头就系睇翻我哋自己嘅事，边个救到自己啊？唯有就系从外边嘅拯救，就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救生员咁样入到我哋当中，将我哋拉翻出嚟。你要记得啊，我唔系净系自己啊，而 入咗去个方舟里边。挪亚听神所讲嘅，当神话你入去啦，邀请入去啦。挪亚唔系净止自己入去，佢带埋佢太太，带埋佢三个仔，带埋佢三个新抱，当时所有嘅人啦，佢嘅家人入晒去，以致佢哋保存到生命。挪亚唔系净系自己相信神，唔系净系自己有信心，佢仲能够将呢个信心啊传递俾佢家人，带啲佢家人去到。我哋好多时候去到好多教会啊，我相信你都去过唔同嘅教会，都会见到咧，即系喺呢啲下边呢节经文啊，喺使徒行传十六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哇，非常有意思嘅经文。非常鼓励性的经文，没错，这个是神的应许，来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得救。但是这个是同样一个挑战来的，你和你一家人怎样得救啊？他怎样有机会听到福音啊？就是透过你，因为你就在福音的最前线，你就是能够最容易传到福音给他们。当然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向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是咪？佢睇住我哋大，睇住我哋坏啊！信咗基督徒都系早信耶稣都系咁。但系如果你唔努力嘅话，边个人会更想传福音俾佢多过你？啊、我哋就系都圣诞节，你想话最好送好，成日谂下每年送咩礼物俾家人咧、啊、咁。你能够送咩礼物系俾送个福音俾佢，送个救俾佢更好？边一样嘢最想有嘅？多得过话你上有一日在天堂的时候见到你的家人吗？我们需要学下挪亚这样，不仅只说做了方舟，不仅只说愿意进入个方舟，还带埋我们家人入到去今日的方舟，我们耶稣基督里面。第三样东西我们可以想下的，就是挪亚入了方舟，还有家人入了方舟，他在方舟里面说他信心没有动摇、啊、因为看多一次经文，他说知我立了几度、啊、他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日、啊、挪亚入了方舟落大雨四十昼夜，圣经说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在地上一共是一百五十日，全部的嘢都是被水遮盖晒，落雨落足四十昼夜。咁你想象下挪亚，俾你系挪亚喺个方舟里面好唔好玩呢？你话坐船都几好玩嘅，第一日就好玩。起码一百五十日，唔止一百五十日，天要计埋四十日，系点样计到啊？最少一百五十日，哇！唔系净系你啫，仲有几百只狗狗啊、狮子喺度啊，乌烟瘴气，哇！你冇乜几多 washroom 喺里边啊？哇！即系点挨啊？里边啊，好辛苦啊！而且咧，乜都睇唔到啊！只记得嗰个上边有少少窗下，好细噶，一爪啊，三尺。望出去，但望出去望唔到嘢咧，点解咧？啱啱啊，落大雨啊嘛，净系落到见到啲雨，你乜嘢听唔到？到后来嘅时候，乜嘢听到？冲嚟冲去嘅时候，乜嘢听唔到？只听到啲水声，同埋听到啲雨声。最初有阵时话：哎呀，雀仔声有冇咧？里边嗰啲有，外边嗰啲有冇？外边有啲乜嘢？你话：诶，鱼都系鲸鱼都唔紧要啊，龙虾乜都有啲声到啊。有阵时系咪静到咧？我啲怕唔怕？因为有阵时咧真系好怕嘅，啊！你夜晚有阵时静到咧，乜嘢声都冇嘅时候，你真系好有人惊喎。咁而且嗰度一百五十日完全冇声，有阵时我哋喺生命里边都系咁样。神你喺边度咧？点解好似唔见咗你咁？点解你好似唔理我嘅？点解我向你祈祷你唔听咧？你冇反应啊！你就算话唔 no 咁唔紧要啊！你睬下我啊！你就算闹下我都好啊！点解你唔出声啊？点解你唔出声啊？神，点解你静晒嘅咧？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战 即之后啊，多盟军收复咗欧洲啊，咁佢哋其中一啲人咧就喺巴黎啊，法国巴黎几个地下室里边咧揾到一啲嘅尸体，同埋喺个墙壁上边咧刻咗啲嘅文字。咁文字当然系法文噶啦，啲人亦知道英文，咁就下边一几句。咁你又相信乜嘢呢？嗰几个人可能咧系一啲嘅地下军抵抗咧，对抗纳粹党，匿埋喺个地下室里边，可能系俾人杀死，可能系饿死都唔定。但系佢哋写咗呢个基督徒写咗啲咁嘅字喺度，我相信有太阳噶，即我今日都唔系好见到。佢喺地下室里边见唔到太阳，佢唔敢见光，遮住晒，唔想俾人知道喺度。I believe in the sun, even when it's not shining. 我相信有爱的。 I believe in love, even when I feel it not. 虽然我感受不到，因为可能有人出卖他们，可能他见到世党的杀人那种残酷方法，没人性的，自己同胞出卖我们，但我仍然相信有爱，真的，虽然我现在感受不到。哇 ！I believe in God, even when He is silent. 虽然神好似冇出声，但我相信神存在，神爱我，神都系关心我。神冇出声啊，百几二百日，但系啊，到第八节嘅时候，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嗰个点样讲啊？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中文圣经是纪念，神纪念。我觉得译过英文的时候，由原文译过更有意思。But God remembered， 神记得挪亚，神没有忘记挪亚，神没有忘记在方舟里面那些动物、昆虫、一切的生物，神绝对不会忘记。当耶稣在坟墓里面三日的时候，神也没有忘记耶稣，是不是？三日之后耶稣复活。当约拿在条大鱼里面三日的时候，哇，跟挪亚差不多，臭崩崩，什么尸体都有里面，神也没有忘记约拿。当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对着凶猛的狮子，但是神绝对没有忘记但以理。当刚才我读那段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就是说彼得是坐在监，当彼得坐监的时候，威权都会坐监的时候，神也都没有忘记彼得，派天使打开监狱的大门带他出来。今日神也都绝对不会忘记你和我。耶稣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神一定会记得我们的。一会我们会唱首回应的诗歌，我不知道会唱多少节，不过就讲给你听。那个回应诗歌呢，就是旧的诗歌本的342首。我心灵得安宁。咁呢个作者咧 ，Horatio， 即系唔读 H M Horatio Spafford 咧，其实呢首诗歌同佢芝加哥好有关系。呢个作者咧系芝加哥人，1828年出世，哇，好耐之前啦，一个好爱主嘅基督徒，一个成功嘅律师，成功嘅商人，拥有好多嘅物业喺芝加哥城市里边，有个幸福嘅家庭，爱主嘅家庭。有个太太，四个女，然后第五个是仔，好开心，最多个仔啊咁啊！佢1828年出世，1871年嘅时候，即系如果你熟知家个历史咧，或者美国长大咧，1871年咩啊？大啊，我等于大火啊，芝加哥大火，当时 Horatio 43岁，芝加哥发生大火，但系其实嗰年啊，仲有一件事发生嘅就系佢嗰个仔啊。 最尾个仔咧，突然之间急病死咗，家庭里边嘅打击，之间嗰个大火咧烧咗佢好多嘅物业，令到佢生意大受损失，好惨。但系佢仍有信心，咁佢都觉得屋企受嘅打击实在太大啦，个人方面又讲，经济方面又讲，咁所以佢就谂住咧，一两年之后咧，即系有个 vacation 咁样啊吓，即系同屋企人咧就过去伦敦。过英国那里玩，而且因为他有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和 Moody 就是老友记来的， Moody 就会在英国那里开报道会，他打算过去又参加报道会见一下老朋友。1873年准备起程，怎知道他临起程之前就商业上面有些合约有些变动，他要留下，他做一个律师要留下处理，就是太太你和那些女只有四个女的时候你过去先吧。咁太太带住四个女咧坐船过去，点知个船咧由美国去伦敦嘅途中咧就撞船，撞船咧四个女都死咗。咁 Spafford 知道呢件事之后，处理完啲事之后，佢太太冇死，我就去到伦敦救翻俾人。咁佢就即刻坐船过去接翻佢太太，安慰佢太太，鼓励佢太太。而呢首诗歌，你喺上嘅首诗歌就系 Horatio 咧架船搭，佢都系搭船，跟住冇飞机嘅，你知道啊？咁啊，坐船咧，去到嗰个撞船嘅地点附近嘅时候啊，佢写出嚟嘅诗歌。特别第一节，如果我哋有机会唱第一节嘅第一节嘅嗰个讲到啊，佢系有时平安如江河，好似个河咁样好平静，但系有时啊悲伤似大浪冲来。你谂下。个背景俾你听，主要就系想俾你一间唱一首诗歌嘅时候，搭下个味道。呢、这个作者当时经历谂紧啲乜嘢咧？但系你知道个副歌唱到副歌嘅时候，听到佢，佢话我心灵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仍然系有安宁嘅。真系弟兄姊妹，信耶稣唔系话一帆风顺。如果我哋当中未信嘅人，同样话俾你听，信耶稣唔好谂住信耶稣，乜事都冇啊！咁你不如去上黄大仙，如果系咁样就揾菩萨。神从来冇保证过呢样嘢，神从来冇证过呢样嘢。我唔叻音乐嘅，不过我好中意啲诗歌，所以我成日都去睇啲诗歌嘅字眼，譬如呢首诗歌咁样。另外跟住呢首好旧嘅诗歌吓，可能你唔系你哋嗰辈嘅，但如果你系同我咁上下年纪，可能你会唱啊呢首诗歌。神未曾应许啊！啊，当然我唔敢唱啊，唱完之后你个个走晒都唔理噶。不过，唔唱嘅时候都睇到啲经嗰字眼啊，好靓嘅字眼。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嘅道路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话常情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但系最有意思嘅副歌，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功得息，试验得恩助，危难有赖。特别最尾嘅两句，无限嘅体谅，不朽嘅爱。英文是 unfailing sympathy, undying love。 我们的主耶稣以马内利 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称号，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从来都不会忘记我们。盼望今天所讲的是帮助大家，我们重温一下，主要希望这段经文挪亚的事帮助我们记得，我们要好像挪亚这样，跟着我们要立志，我们要立志，不断的立志，可能我跌倒过重要立志，立志的跟从主。我们需要不是只是自己入去方舟，我们要带我们家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弟兄姊妹。还有在动荡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跟随主。我们祈祷吗？我们主，我们